千元置换补贴，两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摊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珍惜。普里诗文是20世纪苏联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人物，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大自然诗人与文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在用自己的创作促进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下面我为大家诵读一篇他的散文，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自然之美。林中小溪。我看见流水在浅的地方遇到云山树根的障碍，于是冲着树根潺潺鸣响，冒出气泡来。这些气泡一冒出来就迅速地飘走，不久即破灭，但大部分会飘到新的障碍那儿，挤成白花花的一团，老远就可以望见。水遇到一个又一个障碍却毫不在乎，它只是聚集为一股股水流，仿佛在避免不了的一场搏斗中收紧肌肉一样。水在颤动，阳光把颤动的水影投射到云山、树上和青草上，那水影就在树干和青草上忽闪。水在颤动中发出淙淙声响，青草仿佛在这乐声中生长，水影显得那么调和。流过一段又浅又阔的地方，水急急注入狭窄的深水道，因为流得急而无声，就好像在收紧肌肉。而太阳不甘寂寞，让那水流紧张的影子在树干和青草上不住地忽闪。如果遇上大的障碍，水就嘟嘟哝哝地仿佛表示不满，这嘟哝声和从障碍上飞溅过去的声音老远就可听见。然而这不是示弱，不是夙愿，也不是绝望，这些人类的感情水是毫无所知的。每一条小溪都深信自己会到达自由的水域，即使遇上像厄尔布鲁士峰一样的山，它也会将它劈开，早晚会到达。我是珍惜，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 FM9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逢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在 有 他， 娱乐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北京一写字楼空调故障两个多月，白领中暑，集体办离职。 哎呦，这三伏酷暑天儿，嗓子都晒冒烟儿。 告诉你别吃那么多辣的吧，哎呀半天了吧， 你们在屋里待这么长时间节省汤吗？你们得把空调开开呀。 什么？ 哎，还得我动，就这么懒，就坐那热成什么样了，跟水耗子似的，也不说把那空调开开。 哎，水耗子是喝水不是泡水， 跟捞出来的水耗子似的，你也不知道开。 哎，这人呐，站着说话不腰疼。 嘿， 哎， 开呀。 你笑什么，汤姆？ 我笑你连空调都不会开。 他都已经没劲儿笑了，我们已经开了一 怎么坏了呀？这个 怎么坏？哎，不，你给摁坏了。 什么？我给摁坏的？ 都是你给摁坏的。这月电费就费你身上了。 哎呀， 你我真能栽赃，是不是你们把空调摁坏了，等着我进门来好栽赃给我？ 哎呦，你呀、啊，心里是一种恶毒的，是一种阴暗的。平时啊就跟你斗两句行、哎、有点正事儿啊、哎、你就把别人想特别坏， 特别的负面、 哎、你们两个腹黑暗黑体质的坐在这儿假装没事人， 心黑眼黑体质， 谁先来先坑谁。哎，枉为我给你们带过早饭。 你看到现在他还咳嗽呢。 你都别提那早饭，那早饭你说是给我带，不如是说你吃不了剩下的。 嘿， 哎呀，我不带你们俩早饿死了。 嗯，一顿早饭就饿死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也太差了。 这 啊，我跟你说，老不吃早饭，说什么早饭呀？ 你非要说的， 得说这空调，说说吧，谁弄坏的？ 你弄坏的、 啊？别装了啊，旁边那屋也坏了， 多新鲜！ 旁边那屋，您看看咱这层，您看完咱这层，您再看别的层，您看完别的层，您看咱这整栋楼，您看完这整栋楼，你再瞧瞧人家， 没窗户， 玻璃砖的，封住了的， 整个全靠这中央的排风系统。 哎，你现在就是那个花房大妈，哎，给你闷， 看见了吧？ 不管用，不管山都热风， 就得靠这个。 你破坏力这么大呢？整个楼的空调你都给弄坏了。 你不如说我一跺脚，地球都让我给踹坏了。 别拖、啊， 谁、哎？我解一扣，凉快凉快。你想什么呢？ 您出差一周。咱们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哎， 整栋楼的中央空调彻底的 game over。 你看， 那你们那几天怎么过的呀？ 户外。 户外？那外面跟那桑拿天儿、 也比楼里边凉快。 出去想办法外事。 外事？ 就谈客户。 那你家人知道吗？ 不是说家里找一外事， 哦、 我说外边办事。 哦，哎呦，吓死我了！我说就因为没空调，愣找了一个。外事， 你这文言会的还真多。 那叫外宅，或者叫外家，也没有说 外 事。 外事， 哎，行，你说的意思，反正我听明白了。你说外边又找一个呗？ 到底找没找？ 没有。 哦、真是我没想到， 我跟你说啊，这个 我去香港出差，那里面那个地铁那凉快呀、啊，我没想到你们受了这非人的对待。 这个人家师傅跟我说了，要换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之后修就不需要来冷风了哈， 两个月之后就秋高气爽了， 就可以来热风了。 对呀、啊， 我跟你说，你这回回来正合适，跟我们一块儿体验。 还好这两天降温了， 听说男的的体温平时就比女生高。 不是说我们觉得热你就觉得凉， 在这屋里啊已经没有区别了， 对 吧？ 45度。 哎我真没想到，就我出差那个天天就香港。 你是不是靠这个给自己降温呢？想要冰川。 哎我带那个外衣在那个地铁里。 哎、他说半天就是说到了香港的地铁，你就是没说到别地儿、哎。 香港大厦穿西服 转乘地铁的时候。 哎呦都不觉得。 他甭管在哪儿。到香港就记住一件事，没办正事吹空调。 对对对， 你是不是每天一身一身大汗都湿透了，然后那个眼镜老戴不上去，滑往下掉，那头发贴脑门上。 你的意思我在桑拿房里的是吧？ 就是啊，这 我是有毛巾在的时候，我们预备冰袋了。 我那时候北京， 你今儿回来都没预备这些东西吧？热也把你热死。 哼、 不借啊，绝不借。 我有小电扇，你们看， 吹点热风， 哦、 哪如我有冰袋、啊，直接就降温了。 那你这两块，这两块 分钟就化成开水了， 就可以把头发撩开的吹脖子啊！我呦呦呦呦呦呦， 这边热的风，你还呦呦呦呦呦！ 哎呀，吹脚心啊，吹脚心！ 哎呦，别脱袜子，别脱袜子，快！ 给你那，别拿纸扇了、 啊！ 哎呦， 你们呢就盼着。盼着一到中午一点太阳往西一转就能晒着咱们这屋子，那个时候您那桌子踏踏实实在阳光下边，哎您呀吃着鸡蛋喝着乌头水泡发茶呀，摄取阳光吧啊。 哎呀 你那打早上开始晒也好不到哪去呀。 我跟你说你看见我这一排了吗？ 啊 货香正气 哦。哎我都听出你那声来了，我不在的这一星期你就愣热出伤风。 你这话说的吧一般不符合逻辑，先不说你在不在一礼拜，什么叫愣热出了伤风？ 那你是怎么 这愣就是合适吗？ 哦，我这屋里太热， 你居然热出了伤风，我都理解。这愣字搁这语法不通， 就是、 愣就是说就是你一进屋啪一下就伤风 了，热流击中了你， 让雷劈了， 你这衣服都贴身上了，然后。下班以后穿着这身湿衣服挤地铁，人家那个啪一开， 这空调拉闸的， 你就感觉那么冷，在里边待着。 对， 然后啊嚏啊嚏打嚏子， 出门你就不行，咣当你就坐地上了， 我就哭， 是不是这么个过程？ 谁有那么快吗？ 对，他问是不是你是不是这么个抢救过程？ 这个屋里的温度，我觉得呀，没30度也得有快40度。 这什么比喻？什么叫没30度也得快40度？ 哎，没40度也得30度。 你这数字啊太不敏感了，大小都分不出来。 哎、热糊涂了，热糊涂了。 嗯， 大家还这么坚持上班呢呀？ 那你的意思呢？ 请假吧。 哎，可请假扣钱呢，没钱拿什么交电费、吹空调啊？ 那还有一办法，你就办离职。 哎，我换工作。 对。 哎，你提醒我了。 哎呀，什么声啊？刚才 啥声？ 你没听见啊呀一声吗？ 啊呀一 声听见了 啊！我 看看去，我看 你喊了。 哎呦，怎么了？头晕，是中暑了吗？ 木屑， 可能是中暑了。 这下是怀孕了，说吐就吐。哎，我这有藿香正气。 你怎么了？ 我流鼻血。 咱们这还蜡笔小新呢， 血流不止。 这上火了，哎，他最后还吐一样。他都伸舌头了，这是。 哎呦，你看看没有，隔壁那个办公室的热出毛病来了都。 我看你也热出毛病来了。 怎么了？ 满屋子串呢。 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不在那一星期啊，你们早司空见惯，天天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不是司空见惯，你看人家晕一会儿，你比人家晕的还快。 再者说，他们的设备预备的不足，你看我这溜藿香正气。 对，你看他那些冰袋。 早知道呀，我就不回来了。你们受这么大罪，这么大折磨，哎呀。 那个香港停留也有时间限制的，你说不回就不回来不行。 你们太不容易了。 对，你出差香港，你是想说这句话吗？ 对，坐地铁有空调，后脖梗子冒凉气。 我先替你说呀，现在你回来了，你同苦吧，同甘是没有了。 嗯， 空调应该快修好了吧？ 修不好，据说他们还有一个狗扯羊皮的事情。 哎呦， 当地有好多的纠纷没理清，其实修快就这故障啊，简直都说不清楚。 真是的，那香港那边公司还说留我留我。 嘿嘿，现在来不及了吧。 本来我说不去不去，你们那空调太凉。 哎呦，这你这编瞎话的理由、啊、 我又爱吃我们家门口那油饼。 哎呦，实在是没法让人相信。 哎呀，人家香港的油条炸的也香着呢，为了个油饼放弃油条。 嘿， 吹着冷气在里面买个小玩意儿， 对， 买衣服都行， 买水贴画 啊， 完手机贴膜。 我真没想到你们在这儿就这样的日子就这么过了20多天了吧？得 没那么多天，就等你回这2天的刚坏的。 哎，天天这么过呀？天天外面吃去啊？那公司发的卡，那个饭卡都用不上，然后自己掏钱吃，你是不是傻？你是不是傻？ 你那意思，我宁可中暑也在这儿吃，这死尸不离寸地。 家里不能弄点冰块过来啊？ 有啊，他是冰镇的藿香正气。 不是，弄点冰块，你听说谁家没事往单位长期的送冰块？ 我现在就想啊，给我个冰，然后把脸呢往上一贴，一点点。 北极熊才那样。 我跟你们说，你刚才出的主意我特别赞同，我决定辞职了。 啊？ 我不干了，这多少能修？ 那我就没人给你发钱了。 我上别的公司，我跳槽了。我上香港公司，我吃油条，我追空调去了。 爹爹。你说他就这么毅然决然的就辞职了、下一份工作还没找到，还幻想说什么香港公司留的吃油条。 他就是去香港的一个早点摊儿。 怎么办呀，汤姆？你怎么想啊？ 我没怎么想，我等着他们把我那辞职报告批复下来，我就转班走了。 你也辞了 啊？ 不会吧，汤姆？ 没有， 你是老员工了，你现在那个什么福利待遇各方面，你辞了可惜不可惜啊？ 不可惜，因为我都捂出来白毛汗了， 就因为没空调啊。 不行，他现在给我提供的这么热福利，我受不了。 咱们这外企，你打外面从头干去，咱想好了，可不能后悔。 没完呢， 这可不是赌气啊！ 不是不是，实在是太热了，你看热的花都蔫了。 你找好下家了吗？ 找好了。我也后脖梗子冒回凉气去， 那要不我也辞了。同事们，哎，你们干嘛去啊？啊，我们辞职去。你呢？都辞去。 辞职。 这一楼的人都走了。 我不知道，反正看门的可能还在呢。 那都走了呢，那最后我试一把，要空调好了我就留，空调不好我也走。嘟嘟嘟嘟嘟。 刚才最后一响， 好，把收音机捅来了。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41度。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北京通州区一栋写字楼里的空调发生故障，数千名员工在没有空调的办公楼工作。里面的上班族说了，说所有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就跟天天蒸桑拿似的，不是上班来。不少同事都在办公室里中暑了。汤姆洗澡去了，怎么跟水捞的似的呀？ 热， 哎呀，我这热伤风更严重了。 确实，员工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流鼻血的，有头晕恶心的。后来呢，员工们啊纷纷辞职，离职原因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公司太热了，实在待不下去。现在这个楼里的员工已经走了30-40人。街坊们说，这个是个裁员的好方法，空调一关，谁也熬不住谁先走。 对，空调一关，裁员就滚滚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快乐茶园，最近的《延禧攻略》，二位跟我一起看得津津有味，想必是很喜欢其中的几位娘娘吧？有娘娘有妃子呀、 哎？你就说喜欢的女演员就完了 啊、哦？是不是？ 哎，长得漂亮的都喜欢 啊、哦？你喜欢哪个妃啊？ 葛优。 葛优 喜欢优妃， 不是贪吗？我喜欢猫妃、优妃，我还喜欢苏妃， 我喜欢咖啡。 你对女主璎珞是什么样的感情？ 好。 你瞧你的表情，是真好啊！ 真好，真好， 喜欢。 这嘿哈，那甭提了。 停在哪儿？ 停在那脸蛋儿。 个性呢？ 哪点你觉得最好？哦，说不上来了。 背头。 说个性呢？他那种敢爱敢恨，比较 直爽。 对对对，直爽。 他爱谁，恨谁、 你知道吗？ 你们净瞎看，我可明白了，一点都没关注剧情，都在头发呀。 谁看剧情啊？ 哎， 怎么了？ 就是你没看吗，这个璎珞啊什么，他这些妃子啊，他们的衣服上面会缀一块牌子。 哦，这是哪儿出场的？ 什么东西？不是衣服吊牌，是当时他们这宫女儿每个人都会有个身份证。身份证呢，它不像男人可以围在腰上， 对， 或者是通过这个官服官帽来体现，它就是一个牌子缀在衣服的盘扣上。 哦，写着952。 你身份证写个952啊？ 我的说意思编号吧。 他那身份证18位的。 就说这个清代身份证挺复杂的，你别说。 对， 清代身份证多称为腰牌，牌子上不仅写清楚了名字、年龄、单位、职业、官衔，还会特别注明身份证的用途。哎，更绝的是，级别比较高的腰牌会把持有者的面部特征写在里边，防止别人冒用。你比如说王大磊 啊， 你挂一腰牌得写你长什么样啊？ 啊，就是说我是一个高级人物了。 哎，就得写明白，面如 冠玉，齿白唇黄， 面如大玉。 好家伙，这位还犯过错。 这个小花，你告诉我大玉是什么色儿？ 就是说你白的脸比较大嘛，就是大白脸、大玉脸。你自己不说 冠玉吗？没听说过大玉脸、冠玉。说人长得好，面如冠大玉。 行行行，给写上，面如冠玉。 冠呐，冠玉就是帽顶的玉。 太怪了，连我瞅着都怪。 行，齿红唇白， 齿红唇 白，嘴大红牙， 就是你符合你的怪玉标准。 我有牙龈的病是吧？ 可爱， 可爱吗？那个， 对，我记着长成这样的好像只有啊，牲口。 莫若莫若那个莫若 朗星， 莫若老星， 老星星，小星星生下来就有脸一脸的褶， 这就防止别人冒用啊。 谁冒用我？ 反正就是很厉害的一种手段。当时因为他没有指纹录入啊，什么照片， 这最先进， 所以呢，这就把你的面孔特征写在腰牌上，别人一看，哦，一对目若老鹰， 长滴溜圆鹰眼。 我这上写着老星，他冷看老鹰， 告诉你不能拿袜子擦脸，你说长鸡眼了吗？ 快看看猛了，反正当时没有整容术，所以呢，面部特征信息非常管用啊，走到哪儿都可以对你。 还能照我呢，对照 啊。你看这个清代有趣的就是后宫妃子的身份证，与一般的身份证不一样，他们这个妃子的身份证不叫腰牌，叫绿头牌，牌的顶端是涂有绿色的。 哦，还有色， 所以叫绿头牌嘛。没有这个牌子，你脸蛋再漂亮， 你脸蛋再绿， 你这身材再婀娜， 你也不算头牌， 你这风情再万种，你也别想得到皇帝的招幸。 哦，招不着你。 古装戏里你会发现经常有这样的情节啊，比如说一个角色因为某件事情拜访某人或者进入某个敏感的地方，手中总要拿上一个牌子样的东西证明自己的身份， 通行证。 哎，一些检查严密的地方呢，甚至会拿出另外一半的东西跟他相对， 对， 看切口是不是合得上。 对，六扇门槛， 对，你拿腰牌，你拿半拉苹果，一对对上了，走。 哎，没关系，什么形状什么古怪的这个样式都有可能有。 对， 他们可以现咬。 过去你看那个虎符对吧，这种都叫符牌嘛。 对对对， 虎符、鱼符、牙牌、腰牌，这都是它的衍生物。 对，王大磊要带的话得带玉符吧。 我还是从监狱里出来的。 不是，你不面如怪玉吗？ 我拿脸跟人对去。 这里要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啊。 嗯， 金龟婿知道吧？ 金龟婿， 嚯，那么大声。 现在我是没有， 也不是， 那这个他没拿我当我就是。 反正啊，这个民间优质女婿的意思就是金龟婿。 哎， 反 正是个金龟。 其实跟这个符牌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符牌到了武则天掌权的时代呢，虎符没有了，改用了龟符。这个龟是比鱼更珍贵吗？比虎更难得吗？反正当时啊， 龟是更长寿。 唐代改大周的时候，虎符就改为了龟符。后来啊，龟符随着武则天的逝去就消失了，可是留下了一个特别流行的词汇——金龟婿。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女儿找到了一个身份证，就这个符是龟符，金龟啊，这样的男子做老公，那么他最低也是三品大员，所以呢，这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啊！ 啊，就嫁了个金龟。 所以唐代诗人李商隐留下了一首挺有名的诗：“唯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相亲是早朝。” 王大磊没当上金龟婿，当上金龟子也不错。 我成虫子 爬爬。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把煎炒烹炸。红花籽油呢，因为它的亚油酸含量非常高，再加上它的提纯工艺也非常的有这个精致，所以说红花籽油可以做到直接口服。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本来是买一箱送一箱399，但今天我们是直接升级，买两箱送两箱，四大箱16瓶还是399元。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本市湿度较小，天气晴好，预计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31度到20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较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稞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16合一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青稞72变。 上半时段咱们聊了聊最近热播的宫廷大戏《延禧攻略》，想必大家都追过那么两部戏，追剧的日子令人感慨万千。咱们下半时段上来啊，就请快乐大街876号街坊徐博士研制的人工智能小兵说一说他追剧的经历。 其实每个人应该都喜欢或曾经喜欢过一部偶像剧，小兵也和大家一样，毕竟那都是我们青春的印记呀。哼，谁还没年轻过咋地。好啦，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本兵最喜欢的偶像剧吧。哎呀，现在想起来我的小心脏还砰砰乱跳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美丽动人的神仙姐姐王语嫣，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仙女本仙的气质，还有和他一起陷入三人苦恋的段誉与慕容复，真是让人操碎了心呀。不过这部电视剧真的让人印象太深刻了，除了大批大批的明星演员阵容，还有非常多的武侠传奇人物，真是让人大饱眼福。除了神仙姐姐以外，天山童姥也是童姥附体，戏精本精呀。到现在他和师妹李秋水互掐的场景我都还能记起来， 对了，当时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小和尚虚竹一样幸运，长得傻白甜，但是命好，随随便便偶遇个大师，把所有功力都传给我。要是这样，我现在得省下多少机票钱嘛！哈哈，说了这么多，你们肯定猜到我喜欢的这部偶像剧是什么了吧？哈哈，没错没错，就是《天龙八部》。据说这可是金庸剧本里最难拍的一部了。你喜欢吗？什么？谁说《天龙八部》不是青春偶像剧？谁说的？谁说的？我不管，我就喜欢，就喜欢，就喜欢。 小院儿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30多岁的西安男子老何，通过微信漂流瓶认识了一个微信名为 Lucy 的女孩，两人就聊天了。期间，女孩发了几张美女照片，老何好喜欢哦。下面的故事发生在西安。嘿，你来啦！ 来啦！ 乐什么呀？ 没有，感到很开心嘛。 每天就盼着跟你能聊聊天说说话，这一天呀，什么苦恼啊、疲劳啊，全没喽。 我照了最新的照片， 发过来，发过来，发过来，非常的迫切。 你看，这还有个大逆光的背影。 好，不对啊，你这大逆不到啊。 没到啊。 嗯， 我再发一次啊，这个大逆光的背影。 哎。 怎么样，秘书吗？ 反正是一人形，是你说谁倒是都成啊。哎，我想起个事儿来，我记着好像你该过生日了吧。哎，这怎么了？对不对吧？ 你怎么知道的？ 哎呀，刚开始的时候你不写在那瓶子上了吗？ 哦，对了，我们的漂流瓶。 对呀，要没有漂流瓶咱俩能认识吗？ 确实快过生日了，你可别给我准备什么礼物啊。 哎呀，不会的，放心吧，什么也不给你买。不是你嘱咐的吗？别给你买礼物。 就是他们 不要了， 他们都说要给我礼物，我现在就很烦呢这事儿。 都谁呀？ 王大勇、李晨默，还有赵天成，还有 你认识这人都多大岁数了？ 没多大岁数啊，全是80几年的。 啊，那么老了都？ 我也才92年嘛。 92年的，那你还很年轻嘛。 他们要送我东西，我真是有点烦，你知道吗？ 你听我的啊，这个人家送你礼物呢，也说明是跟你关系好。当然了。只要没到咱俩这种程度，人家送你礼物你还是应该收下的。 那我就收了吧。 就是的， 有一个说要送我电脑，有一个说送我电视，有一个说要给我买套房。 他们跟你都什么关系？ 就是没到咱俩的这种关系呢。 对对对，是咱们没到人家什么关系，都送房了，这得多近了。 我没要嘛，我说 看来我的竞争对手还是蛮有实力的嘛。 你不知道我最近有一些小小情况。 怎么了？ 我不是本身我不外面租房吗？然后呢，最近我妈身体不好，所以呢，我可能就不能自己租房住了。那我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我就回我家乡那边。赵天成呢，因为觉得我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可能跟他会擦身而过的，擦肩而过的。 别管擦哪儿了，你的意思就是他给你买个房，想把你留着，对不对吧？ 他没有说让我嫁给他。 那这不明摆就是让你嫁给他吗？那我也送你一套房吧。你嫁给我吧。 这怎么好呢？ 不是，这有什么呀，我付一首付，你买套房，结了婚慢慢还，你不就留着了吗？ 这样不好吧。 那你跟那个人你有没有那种关系，你收人家房那多麻烦呀。 那成 啊，我收拾给你啊。咱都到这种程度了，是不是应该啊 见见面了。 不见不见。 哎呀，网上都聊了好久好久了。 见了以后你嫌人家长得丑怎么办呀？ 哎呦喂，大美女，谁不知道你长得多漂亮啊？啊，谁不羡慕你长得？你看看你跟赫本有什么区别？生气了？ 没有 啊，就是的，大大的眼睛，然后那个性感的嘴。你屋有苍蝇啊？ 没有。 嗯， 那你不许说我不好。 不，我都看了照片了，我还不知道你多漂亮吗？ 那我见你就给我买房吗？ 不是，咱这都说好了，怎么又说回来了？ 那准给我买吗房子？ 说好了，肯定买。过生日就我首付交好了，把钥匙给你。 那好吧，那就约在下周，好吗？ 好，就这么定啊。到了吗？ 马上就到了。 都这事儿了，别跑啊！ 天冷、啊， 风灌的。 嗯，哎，哎， 哎，哎，怎么了？您有什么事儿？ 你等人。 啊，对，我等人。怎么了？我是占您车位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哦、 没有。我的意思是你等的人来了。 哪呢？ 就是我。 你。这个啊、不是，您就是那 Lucy 呀、啊？ 对，我就是 Lucy。我没有想到你这么高哎，有一米八吗？ 行， 没穿这么高的鞋垫吧？ 那个 肩膀这么宽呢、 啊？您 聊天听不出来？ 那聊天能听出高矮来吗？是吧？这个您跟照片上啊，也是有些出入。 出入不大，是吧？出入不大，我觉得呢，可能这个网不好，是不是家里？ 啊，是啊，这个什么，我看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咱们就那什么吧。 把房子这事儿说 先各回各家吧。 哎，别啊！不是房呢，咱得谈谈这事儿啊。还有，你什么时候跟我？见个父母啊，你看。 这个您要说到这儿，我就想问问您，您给我发那些照片上那些女孩是您本人吗？ 嗯。 那怎么出入这么大呢？ 嗯，这不像吗？ 这不是不像，这不是你。 你看出来了？ 我瞎呀，我看不出来。 我找的这张是跟我最像的。 哪儿像啊？哪儿像啊？ 不就一鼻子俩眼吗？那还哪像啊？ 对，都这样，猫和狗子的也是一鼻子俩眼。 啊，他，你别 碰我，你别碰我，你别碰我，嘿， 你别生气，我的 你别动，哎，你保持点距离。 哎呦，我性格挺好的，你也看出来了，是不是？ 我不管你姓什么， 这么多年了，你说咱俩这房子你都要打算为我买了，你何必计较像不像？ 哎，时间不早了，那个什么吧， 你的一生气就 该解散了啊。 哎，那什么，要不然这么着？ 哎，你首先啊，你说话别扒拉人。再一个，你叫人你别嘿嘿的，行不行？能这么说话吗？ 好，你这么 你就是个骗子，你知道吗？ 你不能这么说啊，不能怎么骗你了？怎么骗 你？ 你 骗我的感情，骗我的青春，骗我的时间，骗我的那个网上流量。 你不就要这个美女吗？对吧？我长得不像这美女，你不乐意对吧？那这么着，我妹妹。我把我妹妹介绍给你，这行吧？行不行吧？哎，你再看看这照片，这唇红齿白，啊，这杏眼微 中，缘分，牙开岁月，齿薄唇红。 你看，你会的比我还多呢，你不见拉倒，哈，一堆呀，一车人等着见呢。 那这样啊，我要找女朋友，就必须得跟发这图片的姑娘一模一样，是她本人才可以，要不然。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个骗子。 行， 你去，你把照片那女孩给我找来。 行，真行。不过呢，你先给5000块钱垫付一下，她不在这个城市，看你喜不喜欢这女孩了啊。我反正我无所谓。 改，只要是这女孩就行，行了吧？钱我不在乎，我就在乎的是不能骗我。 行，可以。警察局。 警察同志，就是这个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 啊，您看照片长多漂亮啊！ 哦， 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牙白似月， 这个你是做什么非法行为来着吗？ 没有啊。 那他怎么把你骗了？ 他说他有个妹妹就是需要钱治疗， 嗯， 我呢就给他汇了20万块钱。 哎呦，你就汇了？ 嗯。 结果肯定是打水漂了，对不对？ 没有 啊。没有？那你找我干什么事？ 我想见这个人，结果呢我见不到他， 还是让人骗了。哎呀，这个同志啊，您平时不看我们的法制栏目吗？您怎么能上这样的当呢？ 您把人找着就行，我没别的意思。他缺钱我可以帮助他，我也不是想要这钱，只要他能真心对我，一切都不是问题。 先生，您今年多大了？ 39。 还信这个呢？行行行，我们一定帮您把这人找着啊。 好。 队长 啊， 您说的这案子嫌疑人我们已经抓过了。 好，现在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比上次又提高了1秒。先生，我们已经抓到嫌疑人了。 啊，抓着了？ 就是这货，您验验货。 嗯， 你听这个鼻音， 又是你？ 哦， 竟然是你？ 你们认识？ 警察同志 啊， 我刚才交代那个，我以前认识一个，我还给他买房付首付，就是这女的。 哦，那你不打算要了是吧？ 钱呢？ 不用解决了， 一分不差，我都得要回来。 哎，你这怎么老变怪啊？ 刚才这照片这女孩是她吗？我要找照片这女孩， 是她冒充用这女孩照片。 你这个骗子！我不光你把钱赔给我，我还要精神损失费。 那这归法院，不归我管。 重色轻友。 哦，你们还是朋友。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故事啊，说的还挺复杂的啊。融合了两段真实的新闻，30多岁的西安男子何源通过微信漂流瓶结识了一个微信名为 Lucy 的女孩，俩人开始聊天。期间呢，女孩发了几张美女照片，说是自己的。在继续的交往过程中， Lucy 感觉到了何源的好感，就告诉何源说呀，现在家庭有困难，希望给予些经济上的帮助。自认为很善良又颇具经济实力的何源伸出援手，送电脑送手机，多次汇款加在一起一共大概花了10多万元。何源说虽然自己很大方，但是女孩始终不肯见面。 后来终于把女孩约出来了，一看那模样，哎呀，差了18000里，这何源就急了，于是决定你必须把那照片的女孩引荐给我认识。这女的也没办法，只能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号给了何源，骗她说这是那漂亮女孩。这位何先生又信了，在聊天过程当中，他用另外一个微信号跟何先生说我呀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钱治病，你把这个钱呢打给我的朋友 Lucy， 她再转给我。何先生好家伙，气迷心的又汇了10多万。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何先生终于这又被骗了10多万，里外里20多万，又约着见面，结果人也见不着了。报警之后，警察把对方逮着，才发现原来两次见的是一个人，现在骗子已经被捕了。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严某虚构身份，通过微信聊天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收取被害人给予的现金、房屋、手机等财物，并且将所有的现金均自行的挥霍，孤品自用，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检察机关将以涉嫌诈骗罪批准逮捕严某。在办案过程当中啊，这何先生曾经表示过，如果骗自己的要是照片的女孩，他也就同意了，可是他就是这么个人，必须严肃追究。 一着急像何 副舌头都不利索了。 那我们采访一下两位旁观者啊，这样啊，就是我不知道您喜不喜欢美女。 谁不喜欢美女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 那您愿意跟美女在一起生活吗？ 当然，养眼，带得出去，长脸，是不是？ 那你愿意为美女花钱吗？哎，这位，您别装死啊！ 啊， 这位您别装聋。 我头有点晕，我有点幻听。 啊，那下一位吧。你好。 嗯，嗯。 哎，你好，这位路人。 我有名有姓，我姓王。 哦，王路人， 我不姓陆，王路人， 王路人你好啊， 您就叫我王先生， 哎， 比王路人好听多了 啊。王路人你好， 我还叫王路人。 您被美女骗过吗？ 多大程度上算骗？就是，如果答应了没来也算骗的话。 那您曾经也是美女骗钱，骗其他的受害者吗？ 哟，这事儿我没报案，怎么知道的？